时牵着的手，现在怎么各自寂寞？你在抽完烟后还要忙什么？本来总是浪漫炙热，现在怎么被动冷漠？你的心里是否还剩下温柔？我提的每个梦，你都觉得沉重。Oh, 我还能够做什么？是放手或泪流？以前说的不是这种以后，快乐不改变的像彩虹，都要让大雨淋过才短暂拥有。是这种以后，感动被生活碾过，爱情就磨成了寂寞。本来总是牵着的手，再怎么各自寂寞，你在抽完烟后还要忙什么？本来总是浪漫炙热，现在怎么被动冷漠？你的心里是否还剩下温柔？假如我提的每个梦，都觉得沉重。我还能够做什么？是放手或泪流？以前说的不是这种以后，快乐不改变的像彩虹，都要让大雨淋过才短暂拥有。以前要的不是这种以后，窒息的锁着，相爱也不该变成互相痛。